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，极小见大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，芒硝火焰似的起来，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。期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沈三。这事很奇特，一回风潮的起灭，竟只关于一个人。倘使诚然如此，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，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？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，学生是得胜了，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。极小见大，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，就是三辈子花园里面有谋刺梁璧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，其中有三块墓碑，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？凡有牺牲在祭坛前立雪之后所留给大家的，实在只有散作这一件事了。11月18日，极小见大结束。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全书录完，此次录音由李菁提供。